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队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今天呢要请您欣赏的是他和黄宗民先生啊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贯口活里的经典名段报菜名。 今儿就是您 啊，认识您， 认识。 您姓王？ 对。 哎，不，王德成。 谁王？我不姓王，姓黄。 姓 黄？ 黄。 哎， 您是那个工长黄啊，还是立早黄啊？ 我说你认识字吗？ 还工长黄，工长的念张，立早也念张。 那您是哪个张？ 立早张。哎，谁姓张啊？姓黄。 工长黄？ 有工长黄吗？ 哪个？ 红黄蓝白黑哪黄？ 五色黄。 对的。 啊，你这姓这算外姓对吧？ 什么叫外姓？ 外姓不在百家姓之数。 谁不在百家姓啊？ 百家姓有你吗？ 当然有了。 百家姓有姓黄的？ 有啊。 有 有， 赵钱孙黄 啊，赵钱孙李。 对，赵钱孙李啊。 后边呢？ 周吴郑黄。 周吴郑王。 对，周吴郑王。冯陈楚黄。 不是，你别瞎蒙行不行啊？ 没你啊，哪有啊？哪有？ 怎么没有啊？后边有这么一句，故孟平黄，有没有？ 这脑子，对， 有没有？ 我小时候学过百姓， 这还学过呢， 到硬时候想不起来了。 是 啊，好像有这么一句。 好像干嘛？ 赵钱孙李 啊， 周吴郑王， 对， 冯陈楚卫，杨沈韩杨，朱秦有许和吕石章。董陶岩画，金尾陶江，器械邹玉，白水斗章，云素潘葛，西汉彭王，芦苇昌马，苗凤花方，渔人元柳，风暴水塘，费莲岑薛，雷鹤泥汤，藤银罗碧好，乌安长，月余石柱，古元谱，顾孟平黄。 哎， 对， 怎么样？ 有顾孟平吗？ 哎， 您就是顾孟平黄。 对喽，我一人四个姓。像吗？ 那您是？ 顾孟平黄哪顾？ 我姓顾。 不是，那黄， 我说你说准了好不好？ 谁说不准的？就顾孟平黄的黄。 你姓黄，你姓黄， 你本来就姓黄嘛。 黄老师， 啊，行，您老师， 黄先生， 我报您先生， 黄先生贵姓？ 姓赵。哎，不像话吗？黄先生还问贵姓啊？你这不成心吗？ 知道你姓黄， 你知道还拿我开心干嘛呀？ 认识我吗？ 不认识啊！ 冲你这装不认识， 哎，我怎么装不认识呢？ 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我怎么非得认识你呢？ 咱俩住过街坊啊！ 咱俩？ 当然了，那会儿你们家不在那个侯家后那块儿，对不对？ 谁在侯家后住？ 侯群英后。 哪来的群英后？ 群英后。 你瞧他给我找这地方， 群英后玉德里吗？你们家吗？ 那是你们家。 啊， 什么呀？教堂， 教堂后啊， 教堂。教堂前， 我在教堂前，我也在那儿住过 啊。 小时候在一块玩吗？ 你、啊、 后来我们家搬走了，有些年没见了，怎么着？ 再见面，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老乡亲，瞧不起人是怎么着？ 不 会这样啊？ 不，没那意思啊！ 啊， 您呐，别往心里去，我这人记性不好，年头又多，千万别计较。 那我错怪你了。 那可不， 错怪你。说实在的 啊， 我对您这个人，对黄宗明这个人啊， 我 对您印象特别好， 是吗？ 哎，我听人们经常这么议论您。 哦，他们议论我， 说您怎么着来着？ 怎么着？ 您这人讲义气 啊，是。是， 交朋友，交您这样的，您最大的特点 什么？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您听听， 您拿钱向来不当钱， 就是 为朋友能有两肋插刀。 那是， 你要跟谁相好，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我愿意。 你要看谁不顺眼，当时就掉脸， 我不理他。 对不对？ 那是， 对谁有意见还当面就敢提 啊，提 提错了没关系，你还就改。 哎，对， 心直口快， 就是 不记仇。 哎， 您是臭嘴不臭心， 没错。 对，臭嘴不臭心。 哎， 别看这嘴臭啊，其实这是胃口里臭，他反说。 你才嘴臭呢，什么话这？ 这不好话吗？这好。 好话，你这臭嘴臭的没完了。那不臭心人家没记住，哪边男人把喝口水人都不愿意。没怎么说话 的，您理解错了 啊。 我说您这人呢，就是快人快语。 哎，我倒是心直口快。 今儿我是专门找您来的， 有事儿啊， 打算跟您叙叙旧。 哦，好。 如果您要把我忘了呢， 啊， 也可以说呀，我想跟高攀交您这朋友。 哎呀，您这话说过了， 能给我这脸吗？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 交我这朋友， 太愿意了， 高兴高兴。 哎呀呀呀， 痛快痛快。 好， 这么着 啊， 我请你， 请我， 请你， 请我干什么呀？ 吃饭怎么样？吃不吃？ 哎，刚见面吃不合适，这 别来了，我跟您一个脾气啊， 啊， 就是痛快，我说出来了，请您吃饭。您要是不吃，当着各位的面，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难过。 哟， 咱是痛痛快快，是吃是不吃？说。 哟，那要这么说，我吃， 真吃， 可不真吃。 哪儿吃？ 哪吃？听您的， 别听我的 啊！ 别听我，听您的。 怎么？ 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 啊， 这么说吧，您兜里啊，一共您带多少钱？别花亏了，量入为出啊！因为你孩子大人指你过日子， 你 也不容易。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问明白了，咱俩谁请谁呀？ 谁请谁都行啊！ 什么叫都行啊？ 咱这关系这交情，你看， 交情归交情，你不说请我吗？ 我请你 啊？ 我说了吗？ 哎，这不大伙都听见了，这不刚说的吗？ 对，我请你 啊。对呀，你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干嘛？ 我说您兜里啊，甭管带多少钱吧， 啊， 您就甭动了。 这不废话吗？ 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 啊， 记着我的钱花。 哦， 万一呢，咱要的菜不要多了， 嗯， 一结账差多差少，零头碎脑的，多少你得添上点 啊。那没问题， 主要得花我的。 哦，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呢？ 大概其有个3块多钱吧。 嗯， 也不3块1，也不3块2，有钢板，我得穿成贵。 不，行了，别凑了。好嘛，3块多钱还请客，你连盒好烟都买不起，你这不还得花我的钱吗？这不， 您听错了 啊！ 我说您要添，也就添个3块2块的。 哦，那没问题， 我花钱 啊。是。您花钱就听您的， 听我的 啊！ 我出主意， 您说吧。 您上我家去， 干嘛还上家去？ 认认门 啊， 也得聊。 是， 有这么句话吗？ 怎么说？ 要饱家常饭， 对；要暖粗布衣， 咱就粗布衣了。 太好了！哎，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咱就 家常饭， 家常饭了，家常饭了。我先问问 啊， 喝酒不喝？ 呵，我最喜欢喝酒， 还喝酒 啊？ 干你们这行喝酒上台？ 不。不演出没关系，让喝没人管， 那就喝。 喝 问题是好酒啊，有时候有假冒伪劣。 哦， 啤酒吧又凉。 我好喝啤酒。 爱喝啤酒 啊？ 那就喝啤酒。 啊，喝啤酒， 买啤酒。 行， 来他6瓶啤，来2瓶啤酒。 两瓶 瓶啤酒啊？ 两瓶不少，记着你喝呀。你全喝了，我没酒量，我不喝，剩多少我再喝。 那行行行， 多给你预备点好菜。 行，那么好菜预备什么呢？ 果仁怎么样？ 果仁花生米， 买生的，是炒啊，是炸，你出主意。 哎，怎么弄？不也是果仁吗？ 那就干炒 啊，对，还生点油。 再买菜呀、啊，半斤羊杂碎， 半斤羊杂碎， 多来点肺，你牙口不好。 谁牙口不好啊？ 甭正经，这甭正经啊！ 不是正经， 赶紧背着给，当当当当，该给多少给多少。正经没用、 哦，行， 半斤羊杂碎 啊！ 我再亲自下厨 啊。 记住，围裙 是 给你炒个菜， 炒菜炒什么吃啊？ 炒一个荷兰豆，怎么样？ 哎，荷兰豆素菜 啊，这新鲜， 绿不筋的 啊，不炒咸了，我们拿来就酒。 好好好、哎， 这菜不错吧？ 行， 不过这荷兰豆它贵，反正我是不在乎花钱了，是吧？主要是怕我们门口这市场啊不一定买得着。这么着吧，买得着就炒，买不着就算。 这准买不着， 然后没关系 啊， 那没关系。 怎么办？ 买松花呀。 哦，松花。 俩松花。 嗯， 来了俩。 俩松花。 切成片儿。切成片儿。来点醋、姜末，下酒的好菜。 嗯。 不过有的人就不爱吃，嫌这松花这东西拿石灰烧的，那股子味儿。你怎么样？ 我还行， 不吃就算了。 哎。行了吗？ 酒菜你甭管了 啊！ 我颠开 啊！行行行， 保证你满意， 听你的。 主食咱们吃包饺子，怎么样？ 哎呦，干嘛还包饺子呀？ 好吃不如饺子， 哎，舒服不如倒着。 咱是西湖羊肉， 行， 您吃十个，我给煮十个。 哎，干嘛这样啊？ 您老吃的热的， 嘿，我还爱吃个烫嘴烫心的。 您来个饺子就酒， 这叫 没饱没醉。 对， 吃完饺子喝点饺子汤， 这是 原汤化原食。 好， 吃完饭沏壶酽茶，咱们小肚子上弦， 怎么讲？ 谈谈心， 再聊聊， 咱就 包饺子了。 明天上午9点钟行吗？ 九点可以， 九点钟 行， 我来接你来。 好好好， 你等着， 我在哪儿等？ 就这儿， 就这儿。 今儿不这儿见就面吗？ 是是， 明儿还这儿。 哦， 咱是不散不见。 好，哎，那我就别来了。什么叫不散？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对， 那就定下来了啊， 定下来了。 那您先说您的。 好， 我先走。 好，慢走。 打搅打搅， 别客气。这人还真有点意思。刚一见， 等会儿你想点事儿。 什么事儿？ 您兜里头带着钱没有？ 干嘛呀？ 我得回家呀，赶紧搭个的，坐出租回家，给您预备这酒菜，预备饭去。抓紧时间的，我得 赶紧。哦，合着你没钱呢？ 不是没钱，没带零的。哎，要这样吧， 啊， 你换我点零的， 哎， 换100块钱钢板。 哎，谁身上带100块钱钢板啊？ 这什么？换点零坐车？ 不，您不就是坐车吗？ 对对对， 好办好办好办 啊！ 怎么样？没问题没问题。 什么事？ 不坐车吗？ 啊， 好啊。哎， 这干嘛？ 坐车去。 这谁的？ 我的， 你干嘛给我？ 你不没零钱吗？你换它干嘛呀？啊， 不是，这没请您吃饭，先拿您钱，不合适，不是？ 嗨，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那就慢了。 还什么叫慢呢？你看这词儿，不是？ 当然了，咱往后是越走越近乎。 对， 别说这点儿 啊， 再多多少咱也过得着。 啊，就是啊。 您这多少钱？ 20。 我拿着了。 你甭拿着了。好嘛，还没请我吃饭，弄我20块钱走，哪儿的事儿？这种人， 我找你要了吗？ 啊， 我找你要钱了吗？啊，这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的，跟你换零票，不换给非给，这儿接着来这套，让各位成心让我栽跟头，对你有什么好处？这叫损人不利己。你是这路人吗？这对吗？这个够朋友 急了，不不，不是， 这是没意思，这个啊， 不是，您跟别人就不斗啊。 哦，您这是玩笑啊？ 啊， 我说的呢，我琢磨着这不可能。您这人我太了解了，您最大的特点就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您拿钱向来不当钱， 甭说我还请您吃饭 啊， 您看见谁有困难能不管吗？ 那当然得管了。 今儿真隔的我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0块钱，你给不给？ 给呀。 你心疼不心疼？ 不心疼。 在乎不在乎？ 不在乎。 这钱 拿走。 谢谢。 撂下。哎，这更厉害了，稳住了腰啊。 没这我怎么回家呀？ 你呀、啊、走着走啊， 走走累 累呀、啊、跑。你爱怎么走怎么走。 那就这么着了 啊， 那我先走。 走你。哎，咱呐甭管他，说咱的相声。 哎，不是 我说这段啊， 要不咱甭吃包饺子了。 是啊，这20块钱没拿走吗？ 哎，这叫什么话？ 嗯， 是你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得多呀。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包饺子太费事。 对呀，你不包它省事。 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剩做饭，没工夫聊天了。 嗯， 吃省事的吧。 那省事的吃什么？ 干饭汆丸子。 丸子汤啊。 丸汤怎么了？丸汤怎么了？还这母丸汤怎么了 啊？ 丸子汤不省钱，好稻米高压锅焖出来，倍儿香。 嗯， 大袋的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这多烫口。怎么样？吃这个？ 行 啊， 行。丸子， 干饭汆丸子， 干饭汆丸子， 干饭汆丸子。这啤酒我看算了， 啤酒不喝了。 不喝，您想这道理 啊？ 您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那肚子里逛的不是？ 那要一点酒没有， 那一喝白的行吗？ 行行，我爱喝白酒， 喝白酒， 喝白酒， 那就喝白的， 喝白的， 家里现成的， 哦， 拿出来就喝， 嚯， 我买都不买， 那哪喝得了去？ 不是一整瓶， 多少啊？ 也就丢这么一块吧， 剩底儿了，喝着？ 怎么着？ 怎么着不够喝的呀？ 不够喝没关系， 怎么办？ 兑水呀、 啊！啊， 我要喝热酒兑开水，喝凉兑凉白开就行。 不不不，行了行了行了啊，咱那甭兑水。有多少喝多少行吗？ 喝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你瞧他倒有的说， 酒少这菜我看也别预备那么些了。 菜也不给预备了？ 不给预备，你想想，两口酒没了，剩一桌子菜谁给您打扫？ 那要一点菜没有干喝酒啊？ 别一点没有啊、 嗯、 咱就是白酒就果仁怎么样？ 哦，白酒就果仁、 啊、行吗？ 行 行啊， 行， 明儿你不准去吗？ 那是啊， 咱定的是 九点 是吧？ 啊， 你要8点半就出来。 8点半， 你门口有市场不是？ 有啊。 哎，你先买 啊， 见着那儿有卖果仁的， 是 你买4斤果仁。 哦， 我一接你，直接奔我那儿去，进门咱就喝起来，怎么样？ 喝酒嘛，我买4斤果仁，完事儿你再卖去是怎么着？再算点儿， 多少卖过？ 你喝酒干嘛买4斤果仁啊？ 行，3斤半也行。 什么3斤半？ 秤高秤低的这个。 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给你买这果仁。 那这酒呢？ 酒我不喝了，行吗？ 不喝了， 不喝了， 直接就干饭汆丸子。 行， 干饭汆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您呢？溜达着。 我还得溜达着。 溜达着啊。接着说，我说这段啊，是在北京啊，东四牌楼那儿。有这么一个四合院。 黄老师，要不咱甭吃干饭汆丸子了。 这干饭汆丸子又怎么了？ 不瓷实。 是啊，石头子儿瓷实，我嚼得动吗？ 干饭汆丸子叫他泡饭水花花，当时稀里呼噜吃挺饱、 嗯、 一泡尿又饿了。 那怎么办呢？ 吃解馋的。 那解馋的吃什么呀？ 炖肉烙饼。 呵，炖肉可堂口。 来的5斤牛肉。 哦，5斤呢、啊、 5斤羊肉。 哎呦， 一只肥母鸡，1斤栗子。 好， 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太棒 了。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还解闷。 对对对， 吃完喝点咖啡去去油腻。 行， 炖牛肉， 炖牛肉， 栗子鸡。 好， 我家养了个老母鸡。 哦，还现宰 这么大个。 哎呦呦， 嗯，挺肥的。 好， 就是老点， 老点， 老点没关系、 啊、 今儿晚上宰炖它半宿，消息能烂。 老点儿，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养几年了 啊？ 哎呀，啊，据我姥姥说呀，你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啊？ 要论起来，我得管它叫姨。 嘿， 因为请您吃饭，我这亲戚不要了。 哎，别，别去，别去，这亲戚您留住了，跟我不值当的，您留住了。 那这鸡

紧跟着给您上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好，那么头一道菜是 给您上的是蒸羊羔。 嘿，这是大补。 还有 什么？ 蒸熊掌， 是 蒸鹿眼儿、 哦、 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还有什么？ 罐野鸡、 啊、 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 是 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还有吗？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腰花烩海参炒蹄筋， 是 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什件，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还有什么？ 拌鸡丝儿， 哦， 拌肚丝儿，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蟹肉羹、三鲜木须汤。 好， 还有红丸子， 是 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肉丸子，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挂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趴肘子，炖羊肉， 烤 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火鲤鱼，板鸭，筒子鸡。 好，还有 盐水肘花，锅烧猪蹄儿，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肠，烧跑盖，烧心，烧肺，油炸肺，酱过丁，卤蛆菜拌海蜇，一篮片糖溜疙瘩，糖盐芥莲子，拔丝山有拔丝肉，塔木鱼，拔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鸭子。 好 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好， 爱吃不爱吃？ 爱吃，咱们吃下。 我没钱， 白说了。 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这段报菜名，下边呢我们再请上一代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啊，和王凤山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西江月。 看见没啊？看见了吗？看什么？这就是观众对演员的爱戴， 可不， 演员要对观众的尊敬。 嗯， 为什么每个演员上台要鞠个躬敬个礼呀？ 啊， 得罪谁了？ 赔个不是？ 没有，不是。这个欢迎你们来向观众问好。哎呀，你们都来了 啊， 你们好啊。那是就是心里话，我就不说了。 哎， 鞠个躬，表示向观众问好。 哎， 鞠躬，严肃认真，规规矩矩，要鞠躬45度。 哦， 哇，抬头，看看观众。 哦， 有什么看看呢？ 啊， 给谁敬礼呢吗？给你们鞠躬吗？就都得看， 都看到了。 嗯，全有，有谁算谁，一个跑不了。 哇、 这鞠躬要认真 啊， 要低头，再抬头。这鞠躬时候不要抬头， 鞠躬 那时候不要看。 哦， 走。 这是鞠躬啊， 砸着拳顶碗。 好嘛， 从前有句话嘛，未曾学艺先学礼。 对， 人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源。 嗯， 咱们中国嘛是礼之邦的大国，外国人都佩服咱们中国讲究礼貌。 对， 十年动乱的时候那就不懂了，什么叫礼貌啊？什么叫长辈？什么叫老师啊？什么叫领导？满不懂。敬人者人恒敬之吗？ 对， 这不是四书上有吗？ 啊， 什么叫四书五经啊？ 啊， 四书五经是什么？ 什么 念过吗？四书五经， 四书《大学》《中庸》， 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这六本，这叫四书。 哦， 五经啊，就是《诗经》《书经》《易经》啊，《礼记》《春秋》啊，念过吗？背过吗？ 妈，我背。 嗯。 没念过， 念呢 啊，不成， 我给我借你看看， 您甭借，借我也不认识。 我小学毕业， 那哪行？ 念过语文啊，算术啊，教科书。 哎呀， 嘿，文化水平太低了， 可不， 太低了。 哎， 这怎么能行啊？你好好，你得加强学习啊。 哎， 文化学习，努把劲儿吧。 哎， 找我去。 哎。 哎， 有时间吗？ 啊，找您。 有时间到我那去。 啊 啊， 好， 我给您辅导辅导。 好好好， 好， 我有时间上您那去。 嗯， 还得请您多指教。 哎，这我爱听 啊，爱听。 指教，对，我应当好好教训教训你。 用话， 哎，让我指教指教嘛，这是对的。 哎， 我很喜欢这样的。 嗯， 啊，我可以帮助你。你呀，算我徒弟。 嗯， 来。你说我没收徒弟，你要我长大个没人带我，我没徒弟，你算徒弟行吗？哎，我你扣我 啊， 你扣我行吗？ 我扣你 啊， 我揍你！什么叫扣你？ 叩头啊，叩头拜师啊！来来，算我徒弟算。 啊，来走， 等等， 哪儿的事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着 没徒弟 啊？ 你 没徒弟啊？ 你拜， 你先别忙。你教徒弟，我拜你为老师，我跟你学什么？你有什么学问？ 我学什么呀？ 学啊， 学什么？ 你看看 啊，我看看， 学什么 都行啊。 学 你需要的吧？ 啊， 我需要的多了。 你学什么？天文地理， 哎， 数学， 哎， 化学， 哎， 物理化， 啊，这都学。 哎， 历史， 哎， 学， 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啊， 说学逗唱 啊， 音乐舞蹈， 哎。 煎炒烹炸焖炖溜啊，逢喜将作 啊， 看孩子做饭， 这叫什么学问呢？你说 呀，你呀 啊， 学问呢？ 啊，学问，我上您这学看孩子做饭， 免达人情学学问嘛，生活知识嘛。 哦， 你需要学什么？ 哎， 你找我吧。 啊， 没有不知道的。 你呀， 哎，认字多，知事多 啊 啊，别的没有，知事多点， 知道事儿多。 哎， 知道事儿多， 知事儿多点。 哎， 比如光叫马大学问。 马大学问， 哎，我走街上一看，哎， 马大学问， 哦， 马大学问，我操， 外号活字典， 活字典， 我人家给送外号， 怎么个活字典？ 活字典，你要不认证，你找我， 找你干嘛？ 告诉你啊，念什么？ 不认证， 告诉你这念什么？ 甭查字典。 哎呀，有我就活字， 你提笔忘字，不会写， 找我， 告诉你怎么写。 哎呀，有学问， 哎， 那您一定看的速度， 哎，对了， 是吧？ 对了， 有学问， 这肚子没别的，念的书太多了， 嗯， 啊， 听点， 别 碰碰点， 念的书， 这里没别的， 什么呀？这里 都书 啊， 都书， 哎， 你看你都看出来了，你摸，你摸吧， 摸， 出去， 哎呀，摸什么呀？这 摸呀， 好，跟搓板一样了，这。 啊， 什么？ 一个棱一个棱的， 这叫一棱是吧？ 啊， 一本一本的， 一本一本的， 哎， 就这么个手， 个手啊，精装的， 精装的， 哎， 嘿嘿，我摸不出来，你 摸呀，看看 啊， 看什么？ 看这意思呢？ 啊，看不就这模样了吗？ 学问呢？ 啊，学问， 听呢？ 听也听不出来， 怎么听不出来啊？你听这意思呢？ 什么呀？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哦， 药铺，还待客煎药， 谁叫便宜药铺？ 你说的待客煎药， 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 哎，没听说过，谁说话还有配句，有衬句？ 你不懂语法，语法修辞不主语谓语呀？ 啊， 你呀、啊，你好好，你跟我待长，你就知道了。 哦，知道。 我这点学问呢， 哎， 嘿嘿， 嗯， 咱说膀子力的啊， 哎哎， 别、 哎、 呀， 等， 膀子力的， 嗯， 嘿嘿，就冲您这词汇，您就不像有学问人。 那大学毕业坐在一块，咱说膀子力的啊， 有这句话吗？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可不就这个吗？我就大学毕业。 你呀、 啊，这不前些天不是南开大学找我吗？ 找你干嘛？ 让我讲那个鸦片战争的那一段， 近 近代史，就到当年鸦片战争，让我当那个副教授 啊， 很行， 副教授 啊， 好啊， 好什么呀？我一听我就火了 啊， 教授你们还来副教授，还加副的 啊？ 但是我连理他都没理他， 哇、啊！ 你听来副教授 啊， 我加大衣，我就加皮大衣，我走啊 啊 啊！什么、 嗯、皮大衣？ 嗯， 这么热天你还加皮大衣？ 我没有别的，我就一皮大衣。 呵、啊， 疼啊，您撂家吧，白天不穿，白天晚上也没用，晚上干啊，带那干嘛？ 嗯， 我就研究这个古典文学 哦， 历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啊。古文诗意、古文观止看过吗？ 啊， 我给你念点，我给你背点， 哦， 我给你讲点 啊，这多长？ 诗词歌赋，唐诗三百首我能背。 嘿， 添加诗 啊， 毛主席诗词，你说吧，哪段我能背？ 嘿， 我没事，我这么写啊。 哦， 清平乐、卜算子、怡亲娥、满江红、西江月，我最近我不是写了几首西江月吗？ 谁呀？ 我写的。你写了几首《西江月》？ 哎，对了， 嗯，以什么为题呀？就以现在当前咱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形势大好 哦， 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各个行业都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儿。 是啊， 我写的不行， 太好了， 我写的不好，我这词句粗糙， 你笑话 啊？不笑， 你笑话？ 哎，我不笑话人， 不笑话， 我还学习。 哎，你看看 啊，什么？ 我写这个， 啊， 哎。 怎么孙豹出来了？哎，我给你拿去，再我提点运 哪？啊啊， 给你拿， 别拿， 我给你拿，你看 哪？不是你写的吗？ 嗯， 你在这给我念念，我听听就成。 念念， 哎，在这儿念念， 我念念《西江月》， 哎， 你听听 啊， 行， 哎， 走， 哎，念， 咱找没人地方 啊， 没人地方念去， 干嘛？ 没人地方念干嘛？ 在 这儿念。 对了，你 怎么了？ 怕人听见 啊？ 怕人听见？ 怕人听见？ 嗯， 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哦，说这就让人听见。 对了， 我不知道 啊。 好嘛，还糊涂。 这就为让人听见。 哎， 他没告诉我。 嗯。 好，我念。 哎， 我念念这个《西江月》啊。 哎哎。 头一句啊。 嗯。 党十二大召开。头一句是六个字， 哦， 六个字一句， 嗯， 不是，也不是准六个字一句， 哦， 西江月的句子是六六七六， 怎么叫六六七六？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哦，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哦， 反正第三句是七个字 啊， 这叫六六七六， 是 西江，要四五七六，那就是清平乐， 明白了 啊 啊， 我念念， 啥啥， 我念念西江月，听 啊啊 嗯。行啊， 哎哎， 西江月 啊， 这舍不得念， 这有什么舍不得？ 你嘀咕着吧， 这没有嘀咕的，你站这儿念。 哎，党十二大召开， 嗯， 人民喜悦欢腾， 都喜欢， 形势大好，趁东风。国家繁荣昌盛， 不错， 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欣欣向荣，好似旭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不错， 宣传五讲四美，提倡美好心灵，文明礼貌讲卫生，整顿市容环境， 对， 知识分子政策 啊， 党的伟大英明， 不错， 解锁思潮全肃清，切实拨乱反正，加强安定团结，有力四化进行，生产直线往上升 啊， 干劲儿越来越猛， 就是 实行交通法规，减少车祸发生， 对， 骑车如果闯红灯 啊， 罚钱别怪民警， 那也是 党员干部同志，全心全意为公，整顿党风扫歪风，亿万人民歌颂， 对，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无穷，在哪儿开采都现成 啊， 足够万年使用， 有的是 油田煤矿普遍，森林树木山峰，金银锡铁无猛虫 啊， 自己就往外拱， 嚯， 工业科学发展，坚持自力更生，有所创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对，